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有沒有人不承認自己是罪人啊？舉手來看看。所以耶穌是誰死的？耶穌是為我們死的，同教會說耶穌為你死的。 耶穌為你死 的。雖然會為你死，但是他就因著他的犧牲，我們得著那份的救恩，是不是？所以我們都不得不承認，我們都是 每個都是罪人來的。另外一個小文，另外一個小文， 是徐小文，是 埋在門口，不是要埋個電話一句，不要阻住他。好，是的，那可以開開這個。政府佢一個裁決，本來係有16個州份係合法化嘅，有14個州份咧係未合法化嘅。你坐喺度，咁咪隔咗隔開咗你兩個。 怕啦， 怕 隨住你嘛。 咁我約埋今晚先。哎呀，如果唔係好得，可能就要用翻呢個方法。喂，呢條唔係好長啊！呢條 你俾條線，你俾條線 好啊，好啊。嗰邊有光 ，OK 嘅，好短嘅啫，呢條冇邊個嘅。係啊。係。兩個。好。係，咁你住。好，係繼續。哎，呢張凳你㗎，係。係 咪 㗎？係啊，係啊，係。唔睇，你擒翻 佢 先。 等佢 坐啦，我喺呢度啦。 你又喺呢度？ 我又顧住你啦。 唔係喎，你可以咩喎？ 我坐你後面。 你坐我後面。 我喺呢度啦。 就 close 咗。 係啦，咁啊。 阿文文支持你。 多謝。好，咁我哋就睇翻呢度啦。即係去片啦，我都係好中意去片嘅，我係啦。我哋啊，係。 當最高法院九個法官設一二票贊成，四票反對，歷史性裁定全國同性婚姻合法。南部同中部十三個州要解除禁止同性婚姻的禁令。要全院有廿五日嘅上訴期，訴訟地方政府一批名義嚟允許同性婚姻。美國嘅保守派 第一版嘅 宗教團體不包括起譴責重決。不過今次嘅重決始終具有劃時代意義。作為其中一個元當代表嘅佢，就獲譽為係改變美國嘅人。高區加菲爾同佢嘅伴侶兩年前喺承認同性婚姻嘅馬里蘭州結婚，之後佢哋喺家鄉俄亥俄州人民法院希望州政府承認佢哋嘅婚姻但係敗訴。重複更加因為現有嘅形勢，高貝格發現亦都決定繼續爭取同性婚權。喺香港，齋諾就話：美國經過長時間討論，通過法案係預期之內，認為香港可以逃避呢一個具爭議性嘅議題，希望各界展開討論同性婚姻立法問題。已經出名嘅歌手黃耀明就話：對美國最高法院嘅裁決好開心，希望政府同議員盡快討論。第一個出櫃嘅歌手何韻詩，昨日亦都喺 Facebook 留言慶祝。 歷史才能記憶日，世界如果每個角落都得到同樣嘅平等，我哋繼續努力走向同一人。由南坑上業主多 謝。好啊，大家睇完。今日呢單判決大家有咩感受啊？當然大家分享一下先，開始今日嘅過堂先啊。有咩感受啊？ 你講啊，夾夾聲咁。 晴天霹靂都冇啊，因為如果咁大位立法，去決定一樣。某些人認為爭議性的議題，但是如果這個是一個 example， 即是它是一個其實會是一個榜樣，那這個榜樣會引申很多很多一些社會啊其他的問題，因為有尤其是如果它用很多明星的明星效應去認同這件事的話，那有很多尤其小朋友他未必會覺得這件事究竟是真的，咁引申問題我睇到都幾多，所以我覺得有啲深刻啦。 一班咧有分兩個有 pass 嘅，大家講。 當時即係睇到咁多報道咧，我覺得好似而家嗰個風氣變咗，其實好似好亂啦。影響到下一代咧，將你佢哋唔知賽隊 似有 女似 咁，可能第一 輪 冇咗男 似 同女 似 咁嘅 嘢。係最重要，即係覺得係，即係下一代會係，即係唔識分別。 我都 pass 啦。 即係睇到，即係外國嗰個西方文化咧，佢即係。承認了這件事之下，但是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就是因為香港是在基本法之下，也都在中國那個傳統的社會裡面，應該這件事就不會暫時不會去跟隨美國去這樣去合法化的，即是我這樣看。 咁就算係譬如好似有啲議員話係話草擬，其實我都覺得都係一對草擬嘅啫，因為可能喺而家教育制度或者有啲年青啊 Y 世代咧，即係佢都可能有啲間接上係接受咗，即係或者係向呢個西方文化去學習啊。咁所以其實呢度都係有啲爭議性嘅存在咯。至於剛才講話下一代，即係可能係一啲幾歲嗰啲就開始喺或者喺父母裏面去教育佢哋、培育佢哋咯。我相信係咁樣。 其實未信主之前，我都覺得冇問題，尊重人個人嘅嗰啲噶啦。以前我真係咁覺得，即係都尊重佢哋咁樣咯。但係依家我覺得咁真係都得罪咗神好多，即係我都係覺得最擔心都係即係如果將來都世界化啦，咁美國咁大國家，我覺得即係都係教育小朋友方面都會比較擔心，即係都要即係咩誒更加重視啲咯。所以我覺得信耶穌即係同小朋友一齊就唔會咁驚嘅，就識得會分辨咯。 嗰啲新教就變得越嚟越恐怖咯，咁啲人唔識消化就會模仿，咁就唔係幾好。 覺得唔合情理咯。如果繼續係咁咧，影響啲青年啊、小朋友咁。主耶穌話叫我哋一男一女咁傳承下一代，咁佢咁嘅情況咧？就會變咗好似越嚟越少，即係 冇下一代。 係啊，冇咗下一代，係咯，咁啊，我覺得就唔係幾好。係。 係啊，好。其實同其實前晚已經見到嗰個結果，咁其實都好心痛，係因為。即係根本都唔係天父去創造一個家庭，一男一女嗰個嘅問題，為別有聖經所講。咁同埋一開 Facebook， 其實所有朋友變曬彩虹，我咁即係完全係真係好，完全連 Facebook 都唔想再睇。其實咁今朝就睇到咧，每一個顏色原來都係代表一樣嘢嘅。咁嗰個亦都係真係好同聖經嘅所講又係完全唔一樣咯。同真係代表性話，我覺得真係一個第一半嘅變化真係好唔好睇。真係好錯呢件事係，係，跟住琴晚台灣發生嗰樣嘢，我覺得根本啲附近好有， 係。我覺得無論立法與否，其實即係撒旦已經贏咗啦，因為佢好成功咁引申咗好多爭拗不和，即係好老實，就算你唔立法。你就算睇翻香港依家啲年青人，好多都係男同男、女同女。咁但係問題係，即係立法係俾咗佢哋一個藉口去將件事合理化。咁佢哋會覺得，即係佢哋會再即係點講咧？我覺得有啲 case 可能會係即係佢天生嗰個取向係需要咁樣。咁但係有更加多其實唔係咯，我覺得係。一來是效法，二來他覺得是一種他有他自由，他喜歡做自己做的事，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將件事現在成功立法了，他們會更加少機會去想自己那個選擇是對與錯，因為他們覺得做那件事是合法的，即是正如現在的人吃煙，如果有當中有吃煙的，不好意思，是但我真係覺得譬如好似食煙咁樣，大家其實已經知道咗幾十年食煙係危害健康。OK， 你自己食，你覺得合法冇問題，但係啲煙係會飄到周圍都係。咁其實都係影響到人哋嘅健康。咁所以其實法例合理與唔合理，同真正嗰件事啱與錯可以係兩回事嚟嘅。咁呢件係第二，即係。同性戀合法化呢件都會係一樣嘅嘢咯。咁第一樣嘢就係成功引起咗大量嘅爭拗咯。第二樣嘢就係年青嘅一輩可能更加會覺得我合理化噶咯喎成件事。咁你有乜資格去阻住我做呢樣嘢咧？佢哋唔會再去思考嗰樣嘢究竟係 第一樣嘢，佢哋真係係咪真係需要要咁樣做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哋會更加嘅自我，更加嘅會識得去按神嗰種愛去生活咯。因為自我凌駕咗其他嘢啦，好多時係咯。 我覺得會 變 咗跟風 咯， 因為你諗法即係咁大個題目咁樣講。咁有啲細路唔覺嘅，覺得係即係我咁樣做就好似好奇好出軌咁嗰啲啦。同埋咧就標榜咗人權啊、自由咯。我覺得係。 我可以睇埋呢條片先啊！等講到話 Facebook 嗰樣嘢啊。 嗯。好多眼睛。有時。 外界人識講就同性婚姻，大陸同志都假結婚。缤纷嘅颜色划过大大小小嘅社交网，呢一度代表支持同志平权嘅彩虹，喺前日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之后，出现喺好多台湾名人嘅 Facebook 嗰度。 有美好嘅一日，佢会人持久查扣好多好多人。 虽然系基督徒，但呢两公婆都换上彩虹头像。 神爱世人。 兩大政黨亦表態支持，去年終於出選台灣總統嘅蔡英文，將競選 logo 換成七色彩虹，令佢對手洪秀柱表現為有關決定，代表社會之間嘅互相尊重。不過，台灣有反對同性婚姻嘅團體批評，美國聯邦法院嘅決定將婚姻定義扭曲，更加指如果相愛就可以結婚，如果爸爸同親生女因為相愛而結婚，社會係咪可以接受？其實台灣社會一直都係同志平權嘅先行者，每年都會有大型同志遊行，去年就有65,000人參與。反觀對岸，1997年先將同性戀非刑事化嘅中國大陸，就未見有名人表態支持，多多少少係因為大陸嘅傳統觀念好重。據統計，大陸目前大概有2000萬個男同性戀者，佢哋因為社會壓力而被迫同異性假結婚。呢一類 couples 有大約1600萬人。但彼此無性無愛，小最終都係要離婚收場。條冷酵素嚴肅開總裁講成咗。 今朝睇到個 Facebook 咧，我自己都好大嘅感慨。神就提醒我一樣嘢啦，即係你見到基督徒，即係有啲基督徒朋友都係轉咗 logo 啊。咁啊，神提醒我就係不站罪人嘅道路。即係其實你係尊重嗰樣嘢，尊重佢呢一個人，但係我哋係接受唔到佢行為噶嘛，唔會接納佢行為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咁樣去以一個咁嘅姿態，其實你係講緊咩咧？你係唔單止你話你個原因，你係諗住去尊重佢，但係你係用一個姿態上，你係 stand for 嗰樣嘢。咁所以我哋都要去諗啦。同埋我又睇見有好多。本身我自己一啲嘅基督徒朋友，佢係轉 logo 嘅，其實佢同樣係支持到支持民主。其實喺裏邊係好似好相似嘅一樣嘅嗰份嘅驕傲嘅靈咧，其實佢要自己去自己話事，自己揸主意，自己揀自己最好嗰樣嘢咧，去同樣一齊嘅。即係其實將來係面對一個咩處境咧？係咪民主一定係啱咧？如果將來大多數全球70%、80%、90%嘅人都係支持同性戀，但係呢樣嘢係咪啱咧？所以你見到民主嘅出路係咪大多數人認同嗰樣嘢，係咪就係啱嗰樣事？啱同錯同大多數人嘅意見去採納咧，其實係可以係唔同嘅一件事。同埋我亦都相信一樣嘢就係冇一個係天生嘅，即係佢哋好想係話藉住呢樣嘢係天生，所以佢藉住一樣嘢就係佢哋係冇得揀，因為我天生我係咁。你冇逼我，我冇得揀。但係點解呢個世界會趨向有咁嘅現象咧？聖經所講，因為罪從一人進入咗呢個世界。其實係因為罪嘅緣故，人嘅生命被扭曲。好多時好多呢啲嘅小朋友有咁嘅取向，係因為佢個細個一啲嘅經歷嘅一啲嘅困難，或者係被性侵犯，甚至乎喺個父母裏邊唔得著嗰份嘅滿足，所以佢生命被扭曲。佢唔能夠展開一個健康嘅人生，所以佢需要同性去喺當中揾一個愛嘅慰藉，而揾一個愛嘅慰藉，將來更加需要嘅就係進入一個嘅性嘅關係裏面，得著嗰份嘅滿足。但係越想得著嗰份嘅滿足，就越唔得著滿足。 就越不著滿足的時間咧，就越繼續去尋求。咁其實呢個係咩？其實你睇緊係一個嘅沉溺咯。即係無論係一啲物欲，無論係一啲癖癮都好，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嘅隱蔽，佢需要咧去自己去得著嗰份嘅滿足咯。所以永遠咧，佢想得著嗰份滿足咧，就越唔會得著滿足嘅。咁所以咧，其實全世界無論係我哋面對啦，小朋友啦，佢哋都係咁樣去被教導緊嘅。而家就好似呢一張嘅卡通啦。呢張係卡通，教緊佢哋係得嘅。左邊係咩大熊嚟嘅？右邊個咩小丸子？喺邊度出㗎？小童發經過出嘅，即其實你見到我哋係一個面對爭戰嘅世代，仇敵好想家庭被破壞，家庭被破壞冇下一代，或者家庭被分裂嘅時間咧，仇敵就贏㗎啦，係啊。咁啊！而家佢好似先贏一仗，但係你要知道，所有而家係進入緊一個世界嘅終局咯。其實同樣，佢仍然係喺啟示錄嘅劇本裏。啟示錄嘅劇本係話到喺個末世裏邊係會有咁嘅事發生噶啦。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而家地上好多嘅地震發生，啲人敗壞到極點。但係你要知道，昔日有一個嘅木像。將一個嘅救恩擺喺一個嘅方舟裏邊，嗰個係挪亞。今日同樣有一個木像，嗰個就係耶穌，佢將個救恩擺喺佢嗰個方舟裏邊。所以當我哋嘅生命相信耶穌嘅時間，我哋就得著呢一個嘅救恩。聖經話人仍然會吃喝嫁娶，但係耶穌喺唔知嘅時間咧就偷偷翻嚟嘅。所以你有冇個感覺？有一個催逼，其實好大機會耶穌可能喺你嘅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其實佢差唔多都即係所有嘅中國，所有嘅嘢一路嘅劇本去推進嘅時間，其實係十分之近咯。所以其實今日俾到我哋知道咁多嘢，我哋去點樣樣咧？今朝早我自己去睇嘅時間，就有兩派啦。咁嗰啲福音派嘅教會就好常去講個立場啦。但係我哋更加需要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點解啲人成日講我哋係宗教合理班咧？因為我哋就係講律法，我哋講啱同錯。但係今朝我好大嘅感受嘅時間，我哋就係要有一個亞伯拉罕嘅心。亞伯拉罕嘅心係點咧？亞伯拉罕嘅心咧就係為挪得所住嘅國家咧去向神禱告。其實佢同神講唔係同神講數咁簡單啦。如果有五十個異人，你滅咗呢個國家啦。如果有二十嘅異人，你滅咗呢個國家啦。如果有十個嘅異人，你冇滅咗呢個國家啦。但係最後邊滅咗係因為一個都冇。其實亞伯拉罕其實係帶住一個心去禱告，所以我哋係要贏呢一場仗嘅時間，我哋點咧？我哋真係要起嚟禱告。贏呢一場仗嘅時間咧，我哋係愛佢哋每一個。佢哋今日係唔明白佢哋所作嘅，佢哋唔曉得，但係我哋愛，我哋仍然愛佢，我哋仍然去為佢禱告，我哋咪。用一個聖經的真理去講啱同錯，而是我們今天捉住天父爸爸的心。今天即是今天我想天父爸爸是很傷心的，他見到他的兒女他作了決定，他很愛他們，但是他們越行越遠， 我相信他是很傷心，而不是他想他們審判他們落地獄。爸爸的心不是想他們落地獄，將他們遠離，爸爸的心是想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在開始今天我們的課堂，我們一起祈禱，主求你去憐憫我們，世人都犯了罪，虧了你的榮耀，但是在耶穌基督裡面，我們卻是能夠得著那份叫永生。所以在這個彎曲撥謀的世代的時間，求主叫我們數算自己的日子，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叫我們能夠有耶穌基督的那份心腸。神，你真是不願一人沉淪，一個都嫌多，願人人都得救。所以主，你叫我們走出去社區的時間，我們不是帶著一份論斷，帶著一份去審判啱和錯，因為我們真的沒有資格去審判，爸爸你才有資格，但是我們卻是能夠帶著神你的愛去進入人群裡面。因為你叫我們信耶穌的，我們成為天國的公主王子，我們就帶著權柄 我哋就帶住嗰份嘅慰問，我哋就去挽回，我哋就係帶住咧嗰份嘅愛，因為神你就是愛，所以神你住喺我哋裏邊嘅時間，我哋都充滿住呢份愛，去愛身邊每一個人。所以主，你要讓我佢哋咧每一個咧都能夠咧可以得著嗰份嘅愛心，讓愛咧去震動人心，去讓愛咧去感動人生命嘅回轉，去祝福佢。多謝你聽我哋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咁我記得聽過高尚牧師有一次嘅分享，佢去輔導一個小朋友，嗰個小朋友係佢同性戀嘅，佢都係沉溺，佢走唔到嘅。嗰個小朋友又聽到神嘅聲音嘅，咁啊個小朋友咧每一晚咧都要出去蒲，出去揾女人，佢係本身係一個女性。咁啊佢出去蒲嘅時間，咁每一晚嘅時間，咁有一次耶穌就同佢講：你係咪真係要去？你今晚係咪真係要出去？佢話係，我要去。耶穌話：咁你去，咁佢就去。咁佢不斷咁樣去到有一刻嘅時間，佢有一晚，佢突然有一個嘅醒覺。佢話耶穌，我今晚唔想去。耶穌，我就係想要你。跟住佢嗰晚就經歷咗耶穌點樣陪佢，佢就得著嗰份嘅醫治。佢就唔再去尋求呢一樣嘢。咁所以另外一個咧，就係上次即係所問大家一個問題，其實我未講翻嗰個執事嘅答案啫。即係個小朋友，即係有個規矩咧，有個家規咧，就夜晚唔能夠超10点出街嘅，係啦。咁啊，結果個小朋友都開始咁樣去超越黃線，開始去試呢條界，開始去出街嘅時間，嗰個執事呢個父親，佢係一個好好嘅父親。即係你哋講嗰啲都係好好嘅，即係去到陪佢，去到嗰個地方睇住佢，陪佢翻嚟。那個執事佢所做嘅處理方法，佢就係知道佢出咗夜街，佢自己夜晚就繼續喺度等個小朋友。有時10点，有時11点，有時12点，佢就喺個大廳裏面，喺個梳化裏面等個小朋友。佢見個佢個小朋友咧翻到嚟嘅時候，見爹哋喺度等佢，等到好攰，瞓著咗喺度聽。個小朋友心裏邊好感動，佢心裏邊好感動，佢知道爸爸愛佢嘅時間咧，佢知道呢個規矩唔係想去捆鎖佢嘅時間，佢知道呢個規矩係好想即係爹哋去愛佢、保護佢嘅時間咧，佢選擇咗一樣嘢，佢選擇咗之後10点出發。所以你要讓我哋明白到聖經所有嘅真理唔係想框住我哋，或者去論斷人哋啱唔錯。而是爸爸很想藉著每一樣東西，其實是贏得我們願意去跟隨。所以那樣東西，聖經的真理不是好，神不是好像一個軍訓的形式呢，去決定去迫使我們去相信祂和愛祂。神是反而用祂的愛去愛我們，使我們被感動呢，去願意去跟隨。這個就是真理，這個就是神的愛。所以咧，今日我哋繼續去睇嘅時間咧，我哋睇咩係罪啦。咁上次咧，碌屎就可以唔使嘅，我都係講翻。上次又講咗一啲律法上嘅罪啦，即係地上有啲律法我哋要跟循啦，唔跟循嘅就係犯罪啦。所以你即係唔知過去一個禮拜大家有冇見到啲紅綠燈，大家點啊？係啦，咁啊，第二就係言語行為上嘅罪，即係你講嘅，即係你出口會傷人嘅，你做出嚟咧，可能會傷害人嘅，係啦。咁呢啲都係言語行為上嘅罪。第三樣嘢就再高層次啲啦，就係思想上嘅罪啦。即係你諗嘅時間，你諗咗，即係因為原來思想係罪嘅根源。你諗下咧，你就會做出嚟。咁所以咧，我哋都係要時刻咧保守我哋嘅心，即係心思意念勝過保守嘅一切。因為一生嘅果效，你做啲咩出嚟，你講啲咩出嚟，就係由心發出咯，係啦。即係你聖經話你心裡充滿嘅，你口裡就説出嚟。即係你唔能夠扮好耐嘅，去到一啲好關鍵嘅情景，即係世界冧落嚟嘅時間咧，你嘅真性情就走出嚟嘅。但係就係因為你心裏隨便充滿嗰樣嘢，你就不自然咧就會走出嚟咯。係啦，咁啊，所以求主去憐憫我哋啦，咁樣係啦。咁啊，另外咧就係一個知道該行善嘅，卻不去行。咁啊，你可以抄低佢啊，雅各書4:11。雅各書4:17，咁我你聽我讀出啦。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 人若知行善，卻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即係原來有些事我哋知道啱嘅，知道是善事嘅，若果我哋唔去做咧，就係犯罪嘅喎。好似呢度咁喎。咁啊，呢單新聞都好幾年嘅，但係我諗係當其時都幾震撼嘅。講緊咧有一個小朋友叫雨月，佢過馬路，過馬路嘅時間咧就比較客貨車剪過咗。咁啊，第一個路人咧經過嘅時間咧是。無視過咧，就咁樣去行過。跟住咧，經過有個電單車嘅男人咧，揸過咧望一眼咧就離開咗。跟住另外有一個長袖衫嘅男人漸漸行近，跟住咧又漸漸行遠。跟住更加大件事就係另外一架火車駛過冇減速，再一次閃過佢身。跟住有個藍色三輪車嘅男司機視若無睹，直接駛過。跟住有個身穿藍衣嘅男子又駕住另外一架三輪車經過，無視。跟住有另外一個男子駕駛電單車經過，停咗車㗎啦，望咗數秒，覺得有可疑，走咗。跟住有個女人，有小朋友喎。一路行一路見到，就一路冇停低，咁樣行過。個電單車司機咧經過亦都冇施展援手，直至咩咧？直至咩人去幫佢咧？直至一個執垃圾，直至一個執垃圾嘅人咧發現到咧就去幫佢，即刻將佢救起。跟住佢親生媽咪趕到嚟嘅時間咧，即刻報去醫院。當時問一個執垃圾的女人，點解你會走去救佢嘅咧？佢答：冇啊！你見到有人咁樣瞓喺地下，諗都冇諗就即刻出嚟幫手。呢個就係行善咯。呢個就係見到有需要就係出手咯。但係我哋個國家就係因為昔日太多嘅罪，太多人喺度扮死，太多人搶錢，所以好多人唔去行。埋沒咗好多好多良心，埋沒咗好多好多需要行善嘅地方。即係究竟我哋今日我哋嘅國家其實都需要去禱告。即係佢哋今日所作嘅做咁多假嘢出嚟，危害咗好多孩子、人民嘅生命健康，都係因為為咗錢。你見到人去追求馬門，就唔能夠追求神。你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嘅。當佢哋嘅生命淨係諗住錢財嘅時間。佢卻係咧，佢會犯好多嘅罪。咁呢個係就係咩咧？呢個就係聖經所講，耶穌所講嘅一樣嘢，就係昔日有一個人，撒瑪利亞嘅男人，俾強盜打劫之後暈咗喺地下。第一個經過嘅人冇理佢，嗰個係祭司，嗰個喺以色列裏邊德高望重嘅人。以色列德高望重係得兩類人啫，最德高望重第一個。就是祭司，第二個咧就是君王，因為以色列得兩個嘅體系，一個是政治嘅體系，一個是宗教嘅體系。而呢兩個最重要嘅體系裏面，最高嘅領導人見到視而不見。另外一個就是經過嘅就是利未人，利未人見到嘅時間咧都視而不見。利未人係咩咧？利未人咧就是神揀選嘅一族咧，係喺個聖殿裏邊咧。去獻祭在聖殿裏面去做敬拜的人，哇不行喎！見到他點係咪死咗㗎？如果是屍體的時間不潔喎，不潔的時間咧，我要即係潔淨七日嘅喎，我點翻工啊？唔好搞啦，真係趕時間啦，唔好啦，趕時間啦，咁趕時間啦，翻工啦，見到月月唔好幫佢，直至係咩咧？直至係嗰、那個一個以色列的仇人。嘅一個嘅種族撒瑪利亞嚟到嘅時間，諗都冇諗，就咁樣去幫佢，帶咗去旅館，所有醫藥費都係佢包嘅。耶穌話：咁邊個係佢嘅好鄰舍？佢話最後尾嗰個。啲人話最後尾嗰個就係好鄰舍。今日我哋能唔能夠成為我哋身邊嘅人嘅好鄰舍？你同你隔離講，你要成為好鄰舍。 你要成為好鄰舍。 咁所以咧，我諗信仰比我哋更加做寶貴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唔係 呢一個唔係淨係我哋得著救恩咯，而係真係能夠祝福我哋嘅生命咯，我哋嘅生命被建立咯。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生命被建立起嚟，我哋明白真理嘅時間，我哋能夠可以為主去發光。我哋能夠可以走出社區嘅時間咧，能夠發揮嗰個影響力啊！即係呢個世界係真係歪咗半步，一路冧落嚟啦，但係卻係有一班人持守真道，喺一個黑暗嘅環境裏邊咧，能夠可以為主發光。以賽亞書六十章嗰度咧，雖然黑暗遮蓋大地，但係耶和華嘅光已經來到。即係黑暗遮蓋大地，其實整個以賽亞書咧，其實係講緊一個整個聖經嘅縮本，亦都講緊呢個整個世界嘅縮本。黑暗係一路嚟緊嘅，但係我哋卻係相信光一早已經嚟到。最後尾要打贏呢場仗嘅人咧，就係耶穌。咁啊！我哋繼續咧去睇一句一段嘅聖經啦。咁啊，大家可能要攞一個攞啲 apps 嚟俾大家 share 啊。咁我想睇一睇《創世記》啊，今日《創世記》三章六至八節，係啦，《創世記》三章六至八節。看到的找到的不如请大家一起读吧，预备起。 于是女人见那火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連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天起了涼風，耶和華在水源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呢度咧講到罪嘅結果，我哋今日再睇埋。我哋知道一清楚，我哋得著救恩係因為耶穌啦。咁我哋再知道，有唔同嘅程度嘅罪啦。咁我哋今日再睇最後一樣嘢咧，就係呢一課最後一段咧，就係罪嘅結果係啲咩？咁呢度講到咧，即係大家咧，呢一個唔係故事嚟嘅，呢個係真實發生嘅。如果你唔相信呢一個係真實發生咧，其實我哋今日嘅救恩都係假嘅，因為罪從一個人進入呢個世界嘛，那個就是亞當嘛，那個就是夏娃嘛，他們兩個嘛，所以今天我們才有罪，我們個人都承認我們有罪，我們才需要救恩去拯救，因為我們不能夠靠自己得救嘛。那這裡講到這個罪的結果啦，那啊，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來吃，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啦。咁啊，即係究竟呢一樣嘢係帶嚟咩結果咧？究竟係咪佢哋兩個好明顯佢哋係咩啊？犯咩？犯罪啦，係咪？犯罪嘅時間咧，跟住之後咧，佢哋兩個嘅眼就明亮喎。係咪犯罪會令人隻眼明亮啊？一定唔係啦。係咪以前佢哋近視，而家睇翻清楚啲啊？一定唔係啦。咁但係咧，他們就摘了下來的時間，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赤身露體。這裡其實是講緊最帶來一個的結果，第一個結果才知道大家赤身露體。其實大家不嬲都赤身露體的，但是現在才知道赤身露體，跟住之後就即刻點啊？攞啲無花果樹編織啲衫遮住身體嘛。其實你知唔知道咧？原來最第一個結果咧，赤身露體，我哋咩？我哋即係譬如，我哋點能夠可以赤身露體咧？對住一個人，一係我細個嗰時，我做 B B 嗰時，我對住我阿媽、我阿爸 OK 啦，因為我自己都冇感覺，係咪？但係作為我哋大人，我哋點能夠可以對住另外一個人赤身露體咧？只一樣嘢，我哋對住我哋嘅結咗婚、有婚約、盟約嘅伴侶，我哋先能夠赤身露體，係咪？係啦，咁啊，所以原來赤身露體呢樣嘢係講緊呢樣嘢咩咧？ 原來罪係令我哋帶嚟羞恥感，認同呢樣嘢啊！即係我哋有時犯咗罪嘅時間，我哋唔想俾人知道；當俾人揭發嘅時間，我哋會講大話；講大話嘅時間，俾人再發現咗講大話嘅時間，我哋會再落下一個大話冚落去，一路冚落去，一路冚落去，但係始終只係包唔住火。我哋又越搞就越旺。原來咧，罪第一個結果咧係會帶嚟咧一個嘅羞恥感。點解會帶嚟一個羞恥感咧？因為本身咧，原本人未犯罪嘅時間咧係帶住神嘅榮耀。但係聖經所講咧，世人都犯了罪，又點啊？虧缺咗咩啊？神嘅榮耀，即係神嘅榮耀離開咗人嘅時間咧，人就帶嚟羞恥感。所以點解我哋需要救恩呢？因為我哋有救恩嘅時間咧，洗淨我哋嘅罪嘅時間，我哋恢復咗神嘅榮耀，我哋行出嚟咧，我哋都會望高頭少少。即係呢一個係我哋嘅生命嘅反照。所以咧，原來我哋犯罪咧，就帶嚟呢一份嘅羞恥感啦。帶嚟咗失去咗神嘅榮耀啦，同埋我哋開始我哋會遮醜啦，我哋唔想俾人知，我哋講大話咯。佢哋唔想俾人知嘅時間咧，佢哋都會揾啲嘢去遮啦。佢哋就係會揾啲無花果樹嘅樹葉去遮啦。但係呢啲樹葉去遮嘅時間咧，卻係有一個好差嘅效果咧，就係呢啲樹葉會點啊？你用樹葉嚟做衫啊？你可以穿幾天啊？三天來，五天來，七天都碎了，是不是？原來一件事就是，當我們生命犯罪的時間，我們想有些東西去遮掩，或者有些東西去填補我們生命那份的空虛，那份的不滿，那份的缺乏，我們心靈上所需要的東西，但是永遠填補不到的。有些人可能找些購買，買些衣服去填補他生命，有些人咧中意揾啲性伴侶咧去填補佢生命，有些人咧食煙，有些人甚至乎吸毒，即係點解有些人會揀即係成日去性濫交咧？有些人點解會揀唔同嘅性伴侶咧？有些人甚至揀同性嘅伴侶咧，因為佢生命好多嘅生命嘅缺乏，心靈嘅缺乏，佢唔滿足，佢咪需要去攞咯？佢攞嘅時間，但係呢啲係咩啊？無花果樹嘅樹葉就點啊？永遠都填滿佢生命嗰份嘅空虛，咁邊個先能夠填滿我哋生命嘅空虛啊？係啦，其實就係因為我哋係神所做嘅，我哋生命咧就係有嗰份嘅缺乏，心靈嗰份嘅缺欠，但係神咧就正正係先至真正能夠填滿我哋嘅生命咯。所以點解我哋每一個需要神咧？不是需要其他東西，因為其他東西真的幫不到我們，但當我們有神在我們生命裡面，我們就滿足。當我們回到來教會，一聽到那個真理進入我們生命裡面，去填補我們有東西吃的時間，我們才能夠得著那份的滿足。跟著呢，三章八節那裡，天起了涼風，耶和華在神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神的面。是啦，好，這個呢是罪帶來第三個結果。他們躲避誰個啊？躲避神啊，躲避神。你有沒有試過犯罪啊？不要這麼說啊即是原來我們呢犯罪的時間呢，我們是心裡面有那份的不安樂的，我們良心會責備的，甚至乎如果我們已經成為基督徒的時間呢，我們可能是不敢祈禱，我哋唔敢翻教會嘅，我哋係唔想見到人嘅，甚至乎我哋唔敢俾神知嘅。但係神知唔知啊？神知嘅，神知嘅。咁啊，所以去到呢一個階段嘅時間咧，神咧都係會呼喚人嘅。佢就問亞當夏娃：你喺邊度啊？亞當夏娃係你喺邊度？你話神知唔知亞當夏娃喺邊度啊？神知亞當夏娃在哪裡，但是為何神都還要這樣問呢？原因在哪裡？ 他想讓他們知道他想找他們，就算他們犯罪。 是，第一他知道其實神是親自去尋找我們，即我相信這裡信耶穌的100個有99個都是神去尋找我們，或者神親自透過你的弟兄姊妹尋找你，那你才回來的，不是我們自己無端端 叮一聲啊，我要神啦，係好少好少咁啊，但係多數都係咁樣去神去尋找我哋。仲有咧， 我想睇下有冇預預預咗， 係 有冇預預咗？係。 佢係一個嘅問題嚟嘅，你哋喺邊度啊？咁佢哋喺度咧緊嘅時間，係喎，我哋喺邊度？我哋而家做緊啲咩咧？我哋點解喺度搞成咁？其實咧，呢個咧好多時咧，神同我哋去説話嘅一個聲音咧，好多時係咩咧？好多時佢透過問題去問我哋，即係佢就話：點解你咁樣做啊？佢就會話：你咁樣做真係好差。神好少係咁樣 去問我哋嘅，通常咧佢話你睇下你做基督徒你咁都咁做，你似咩做基督徒啊？通常呢個唔係神嘅聲音嚟嘅，通常呢個係邊個聲音啊？撒旦嘅聲音，因為撒旦係控告者，佢就會指責你有啲嘢你做得唔好。其實你哋成日都聽到聲音嘅，一路都聽到你冇違意，其實你哋已經聽到喎。其實有時我哋成日聽到撒旦嘅聲音，嗰、那個控告啊，嗰、那個控訴就係撒旦嘅聲音咯。但有時我哋心裏邊，神藉住我哋心裏邊嘅聖靈，點解你咁做啊？佢唔會直接去斥責我哋嘅聖靈，好温柔。但係佢藉住一啲嘅問題，讓我哋生命有一個嘅反思。所以你嚟緊，你哋朝頭早起身，你有個安靜嘅時間，你留心啦。神成日會同你哋説話，神亦都會透過你朝頭早靈修真理咧，去同你説話啦。所以你朝頭早唔睇聖經，你真係蝕底嘅。所以你同大家講，你每日都要睇聖經。 你每日都要睇聖經 嘅。係啊，所以如果你唔睇聖經，你真係睇少咗好多嘢。原來爸爸嗰日有啲嘢點醒你，你自己都 miss 咗，係咪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唔睇聖經唔得嘅。係啊，咁啊，跟住咧，去到三章十六到啊，仲有。跟住讀呢兩句之前咧，再講多少少呢個人性嘅反應啊！咁啊，佢哋又出嚟啦。跟住耶和華神又問：點解你哋會食園中嘅果子啊？跟住咧，亞當就話咩咧？你嗰個女人咯，係啦，即係呢個係咩咧？即係通常我哋去犯錯嘅時間，第一樣嘢我哋好少，我哋唔係因為我哋嘅天然人係慣咗，我哋好少自己呀，我唔啱啊！我哋好少，我哋就會第一時間就點樣，就會係啦，推卸責任，我哋會賴啊，最衰嗰啲啦，最衰係啦，唔關事，係啦，咁啊佢又賴咗喺夏娃嗰度，夏娃跟住點啊？係啊，就賴咗條蛇度，但係佢哋有冇認到佢自己犯罪啊？其實冇啊。如果佢當日夏當夏娃佢哋願意承認咧，今日整個人類嘅結局都會改寫，因為聖經話咧，人若認者罪，神係信實嘅。是公義的，他必然赦免他的罪，洗淨一切的不義。其實那個關鍵位就是那一刻，其實神去呼召我們生命都有一個位置，其實神去跟我們去講這些話，為什麼你這樣做的時間，其實神是想給機會我們改變。我們在那一刻的時間，我們就把握了，因為我們瞞到人，我們瞞不到神。但如果我們知道瞞到神的時間，我們就向神去認罪的時間，我們下一步就會向人去認罪。只有你真正去將罪去打開的時間，當罪曝光的時間，罪不能夠再在裡面去限制你，因為罪已經曝光，它就不會成為你的限制。你要更加需要一件事，就是你要向神認罪，向人認罪，讓罪去曝光。是的，這樣跟住三章十六、十七節啦，我哋一齊讀啦，預備起。 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罪詛，你必終身苦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係咁啊，下一個結果啦，咁啊，即係讓女性帶嚟嗰個嘅痛苦啦，嗰個係咩啊？生產嘅痛苦啦，人哋話生仔嘅痛苦啊， 十級痛啦，本來你針級都係一級嘅啫，咁呢十級本來可以免嘅，但係咧因為夏娃嘅緣故咧，你哋咧就需要咧受住呢個生產嘅痛苦啦，仲會咩咧？作為妻子嘅，你必亂抱你嘅丈夫，但係你個丈夫又點啊？必限制你，管限你，即係你發覺成日你可能你抱咗你老公唔得嘅，啊，但係你老公咧又唔係好似咁樣去愛你喎，佢成日喺度管你喎。啊！成日喺度遮住你喎，咁樣變咗咧，兩夫妻咧唔得著嗰份嘅和諧，但係直至一樣嘢咩咧？直至一日救恩喺你家庭裏邊咧，你呢一個關係要重新去建立。你兩個互相戀慕核制嗰個嘅拖累，重新被建立，因為受助建立祝福。咁啊，又對阿當講啦，就咩咧？你食咗樹上嘅果子啦，地必為你嘅緣故咧受咒助，記得有地受咒助啊！地上的人犯罪，跟住咧地受咒助，顯為地上的人顯為有罪，得唔得？地受咒助就會咩生出荊棘疾嚟，佢要終身勞苦才能得食吃嘅。即係原本咧，佢係咩咧？原本話俾你聽，伊甸園咧係一個好豐盛嘅一個嘅地方嚟嘅，所有充滿住一個武器露水，所以啲植物咧生得好快好健壯，即係啜聲就有好多嘅果實出嚟嘅，因為嗰個係一個福地。所以咧，隨時隨手攞得咧好多嘅食物，好多嘅果實。但係地受咒詛嘅時候咧，你就需要好大嘅耕耘先至可以生到一啲果實出嚟。仲要咧，淚流滿面，汗流滿面，才得糊口。所以呢個係進入我哋生命嘅一個咒詛。點解今日啲人成日掛住揾食咧？係因為喺嗰度嚟嘅。我哋啲人點解成日會掛住做嘢、掛住升職、掛住揾食？因為佢哋嘅生命進入咒詛裏邊啦。但我哋點樣能夠從咒詛成為祝福呢？我哋知道孤兒唔能夠靠天父，佢咪自己喺度掘，喺度揾到嘢食咯。但如果你知道你係兒子嘅話，你天上有爸爸好富有嘅，你使唔使咁樣做法啊？唔需要嘅。但係你要有一個信心，有一個思想，將呢一樣嘢食入你生命裏面。你要相信你係一個兒子。你相信你是一個女兒的時間，你就不需要這樣去爭、去搶、去攞了。跟住最後一樣嘢啦，三章廿四節嗰度，一齊讀歌預備起。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喂，咁啊！從此他們被趕出伊甸園，所以最大一件事，最大的一個結果就是罪使人和神隔絕。即今天我們為什麼我們未認識神之前我們這麼沒有盼望呢？因為我們和神離開了。只有一件事，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和我們的生命重新立約，藉住佢補血洗淨嘅時間，我哋重新同神建立翻呢個關係，神先與我哋同在，我哋嘅爸爸先至能夠保護我哋，先至能夠幫我哋。所以當我哋犯咗罪嘅時間，最大結果就係同神隔絕。所以點解我哋要咁謹慎？就算過紅綠燈，我哋都要諗清楚啊！因為其實神嘅榮耀就走咗咯喎，神嘅同在就走咗咯喎，神嘅愛、神嘅保護亦都咁樣走咗喎。值唔值得咧？咁我哋又諗一諗嘅時間，我哋又會有一個智慧嘅決定啦，係咪？咁啊，所以本來我哋係天國嘅兒子同埋女兒，但係因為犯罪嘅時間，我哋失去咗呢個身份。但係因為耶穌基督，我哋重新成為天國嘅兒子同埋女兒。同佢講啊，你係神嘅女兒，你係神嘅兒子。 你係神嘅兒子，神嘅兒子。 咁啊，所以。因世人都犯你罪，虧欠了神的榮耀，如今國王神的恩典，因耶穌的救贖呢，就白白的清義。所以今天我們得著這份救恩，是因為耶穌基督。你要相信我們因著這份救恩，我們一切的罪都能得赦免，我們能夠呢行一個呢蒙福的人生，好嗎？最後呢，想請阿昌要結束幾句。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主有天父，好感謝今日星期日有咁好嘅天氣， 可以回到教會，都聽到陳牧師和牧夫校長的這麼多的教導，希望大家得到天父的慈愛，可以得到更多的道理。阿門。 好，奉主名求，阿 門。 奉 主名求，阿門。 好，幾多人聽我講？咁啊，下個禮拜見，我哋睇下邊句聖經先陪下一輩。咁啊，睇先啊。